当年的平民天后 Yuki 徐怀钰冒险气球。活泼的一首歌，来自 UK 徐怀钰，风来雾霾走，天空又重现非常晴朗的样子。外面世界那么大，世界很辽阔，梦想太多，愿望也太多，但是属于2018年的冒险额度真的是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有28天就要迎接2019新的一年，然后再过两个多月哈，就是我们传统的农历的新春佳节了。所以这么一想，感觉好像离过年就很近了。突然觉得全新的开始一周也都变得很有盼头了。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这个周一下午，谢谢李克勤来为我们热一热场，护花使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护花使者还没有来报道，但是我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面，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有老听友，鲜亮亮的朱莹，烦不烦？不烦不烦。下午好哈。他说我本来是在骑车，准备默默收听就好，结果第一首就选了一首这么暴露年龄和少女心的 UK 徐怀钰的歌，所以我只好停下车来，忍不住蹦出来跟你打个招呼。下午好，欢迎你收听。 Christmas all year round,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th a present in my bed. That's how I've been feeling since the moment we first met. And I don't need the snow to fall, and I don't Christmas in my 电波这声问好，下午好，其实不单是给正在骑单车的朱莹啊，还有更多是在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在十二月份第一次来收听节目，收听和你一起唱的听友们啊。因为今天节目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也是在十二月份当中的第一期的直播。这首歌，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Kobe Kelly Every Day is Christmas。 其实这一类型的欧美歌曲呢，好像每年可以播放的期限也都非常的短暂，但是也好，温情东西呢，温情的曲调也很适合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在这个月份来听。每年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尤其十二月第一天第一个工作日，我都会去电台隔壁的星爸爸那里喝上一杯，喝一杯只有在这个月份才会推出的几款特别调制的咖啡热饮，每年都会如期而至。即便是对咖啡因不耐受的我，我都还要努力保持住这种对于咖啡这个东西仅剩下的唯一点点的仪式感。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请 Eason 披风。 相逢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虚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挡可能的风，为谁腾空。 过马路的白发老头，小女孩，你双眼哭红，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能逆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摇摇摇。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由葛优领衔，集结包括岳云鹏、杜淳、蔡卓妍、包贝尔等众多明星参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宣布定档12月29号元旦档期登陆各大影院。今天，《断片之险途夺宝》发布了名为《喝嗨了》的定档海报及预告，紧扣影片断片的主题，暗示三个主角将在断片之后重启人生，与元旦档辞旧迎新的贺岁氛围不谋而合。作为华语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唯一获得的一次金棕榈大奖，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一直深受影迷的喜爱。在该片上映25周年之际，中国台湾地区也将于12月14号上映数字修复版，并发布了一张重映海报。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的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位主人公占据画面主要部分，体现了三人在大时代中的爱恨纠缠。电视方面，18集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12月2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每天播出2集。该片以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选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呈现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上周六，《我就是演员》9名演员按照战队进行了组内对决，争夺4个晋级名额。演员宋轶凭借对一代名伶孟小冬的重塑，成功晋级4强。从惊喜复活再到如今进军决赛，宋轶一路过关斩将，堪称《我就是演员》中的最大黑马。本周《我就是演员》即将迎来总决赛之战，宋轶能否继续强势表现呢？拭目以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心。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欢迎你回来。刚才我们在半点资讯听到张二提到了一部电影哈，是葛优、岳云鹏、杜淳主演的喜剧电影，叫《断片之险途夺宝》。那我想，断片这个词儿，对于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可能应该不会太陌生。上一次我周围小伙伴断片，就是因为在 KTV 里面，大家 K 了3个小时，其中有一首歌就是这一首。好了，欢迎在全新一周的下午的3点钟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特别想在这个时候发微信通知一下我那个小伙伴。好了，来听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 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 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肯定有人拿我这说事儿了，说你看广播里边都说了，来呀来喝酒哈，不醉不罢休，这喝醉了怎么能不断片呢？好了，不开玩笑了哈，小酒怡情，大酒伤身，而且切记呢，喝酒之后不能开车。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在3:39，这里是在直播当中呢和你一起唱。 Coco 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周一到周五。你好，我是戴毅。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保持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戴毅。 You took my love, would you make the best of every moment? If it takes all night, baby, would it be al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ime. But damn girl, you got me going crazy, cause you're so fine. And I hope I'm not offending you, cause all I'm really trying to do is find a friend in you. Do I want your love? You know the answer. Freak, freak on the beat, go, go dancer. It's a dub song, a love song, I bless the flow. You and I all night, girl, let me know. Come on.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情歌来自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当年很多人也是因为一首广告啊，一个广告片记住了这首歌。这首歌当年是在1995年的1月1号推出的，我想那个时候好像很多歌，尤其是很多华语流行金曲都选择了1月1号新年伊始元旦那一天发行，可能也是想要求一个仪式感。杭小茂作词，三宝编曲，井冈山在1995年发行的 EP《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当年也是他唱给他妻子的歌。好了，下午的3:46，感谢你在周一的下午锁定 FM 974北京乐广播，收听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974北京乐广播。